接连遭受强降雨的袭击。总体来说呢，朝鲜半岛雨水不断，整体啊呈这个强弱强这么一个规律。今后一周呢，朝鲜半岛先后迎接两个系统，一个是变性的温带气旋，就是这个温比亚从中国这边移过去的，另一个系统呢就是19号台风苏力，而且呢苏力有可能成为这个比较强的一个台风，登陆正面登陆这个韩国。另外一个呢就是日本呢，它是受这个双台风袭击，由于今年副高啊比常年异常的偏北偏强，所以呢登陆和影响日本的台风也多。这个七月份以来已有两个台风登陆日本了，但是呢台风对日本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失。本周呢先后有19号台风苏力和20号台风将会影响到这个日本，会给日本带来强降雨天气，这一点呢希望大家要关注一些。另外呢在北美基本上这个天气对还是可以的，就是明后两天这个降水将在美国东部发展，其中呢强降水的区域将从五大洲附近向美国东部和加拿大的东南部发展。这些地区呢会有中的大雨，几率是暴雨。那么明后两天呢，美国中西部地区以及这东北部一带呢就是比较凉爽了，最高气温也就是在25度左右。欧洲整体天气还是不错的，未来呢就是西欧中北部啊，中欧中北部还有东欧的西部一带呢将迎来降温，最高气温将降到25度左右。不过呢这个降温是短暂的，过个这个两三天这个气温啊还会快速回升，后天呢法国德国等地的最高气温将回升到30度左右。总体呢大部分地方北半球啊天气还是适宜旅游的。大家呢不过因为毕竟现在这个夏天还没过去，临去之前一定要收听临近的天气预报。主持人。 好的，谢谢刘老师介绍，下次再会。 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密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环球旅行家在中午的1:08开启我们全新的一周，在旅行情报室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这两天这个气温告诉我们，在交替的过程当中了啊。刚才跟袁一聊天，他说他特别希望这个秋冬季赶紧来啊。 因为就是我相信很多女生都跟我一样，就觉得夏天的衣服有点穿够了。 在夏天到来之前特别盼啊，因为这个衣服得派上用场。 因为秋冬有一些新款啊已经入手了，赶紧想要穿上身啊。 怪不得这两天那个快递来的比较多。到处都是这样。 对。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一个是这个换季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我们知道小感冒啊，是吧？有可能这个温度的变化会使得人体承受能力有些许的差异。 是。 另外呢出游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因为这两天可能出行我们会遇到 一些天气的影响，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台风的影响， 是 它还会继续存在。 对， 尤其是每次先影响你们家那边嘛，是吧？ 是。 然后过一段时间就影响到你现在住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从南到北移动。 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在最近的这样一段天气的变化过程当中，这一周降温可能幅度还会比较大。 北京就会有明显的一个变化，在这个月份八月份，北京可能会猛降11摄氏度。 嗯， 这两天其实就是有那种早晚温差的感觉嘛，就让我真的是感受到啊、哦，北京的温差感又来了。 嗯， 中午热，早晚呢还是很凉快的。 对，有温差。 对，从本周开始，最高温度已经降到了31摄氏度，最低气温呢也只有20度了。啊、 足足降了11度。 对，足足这样的温差有11度，终于呢不用忍受说上班一身汗，下班也一身汗的感觉了。 嗯，所以我们结合这个温度呢，也跟大家来说说近期啊，有值得大家关注一些旅行资讯。我们看看天气的作美不作美吧。 嗯， 我们也来规划一下自己在这个暑期的最后这小半段啊，有什么样的旅行计划。 是， 来看看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消息，来自北京青年报的一个消息，说到北京铁路局宣布，这个8月17号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刚刚过去的这个七夕节，晚上首趟北京至承德塞罕坝方向的京津冀的旅游班列也从北京站已经始发了。 对， 这个消息呢，我们今天也为大家链接了很多的这个资讯的内容，让大家了解一下到底这个事情对咱们的旅行，尤其是京津冀的这个旅游有什么样的好处。 就是为什么京津冀旅游班列会作为一个算是特有名词的存在，能不能跟大家普及一下什么叫京津冀旅游班列。 哎，京津冀咱们知道这个协同发展这么长时间呢，大家可能感受到了很多便利。 便利，对。 哎，这个有很多朋友说了，现在不是那个一卡通啊，在很多城市都可以用得上了 吗？是。 那京津冀班列，这个旅游班列一听啊，它首先应该是跟铁路相关啊。班列旅游呢，应该是一种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具有一线多游一票到底的特点，也就是说这一票也可以走很多地方了。 是， 一路上你可以观景，可以休息，游览娱乐，省去了其他方式的旅游疲劳和舟车劳顿。 那么为了打破列车车体外皮色彩的统一和单一，那这个京津冀的旅游班列对车身呢也是进行了一些改造。 哦，长得颜色不一样。 嗯，会把京津冀众多标志性的自然美景通过数码打印的图案贴在这个车身的外表，整列9节车厢的全车车身都贴上了一座座美景，比如像北京天坛啊、天津盘山啊，都在车身上摆景齐放，让列车呢看起来就很抢眼。花花绿绿的列车也颠覆了旅游列车的一个传统的概念。 还真是这样。哎，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小的时候对火车的印象到今天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我们来数一下这颜色。 颜色 啊，绿皮车肯定是在不论是你小时候、我小时候，还是咱们父辈小的时候，应该都有这样的概念。 对， 绿皮车应该是运用最广泛、时间最长的。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座椅，以前是那种红色的，就类似皮质的那种质地。 那类似，对， 类似，因为肯定不是真皮嘛。对 对 对, 对，没错。 啊， 那个时候这个火车呢，颜色比较单一。 对， 然后呢，看起来老觉得像是军事化那种感觉，是吧？ 对，然后因为坐多了还会，就是坐的地方会被磨得很光亮。 对对 对, 对， 有些地方可能还会有一些裂纹啊什么的。 在我大概上学的那个阶段，我还经历过双层列车，双层的列车。 哦， 啊，双层的火车 就有卧铺火车。 其实卧铺早就有了，但是双层不一样，双层还是银座，它条件有所改善，运力增加了。但是双层列车呢，我们知道可能不适合这个特别长途的运行。 哎，但是我好像小时候特别想要坐一次双层列车， 看到过， 但是没有实现过， 因为你没有这个目的地可以去。那我那时候呢，就是往返家乡和这个我们省会的时候，经常坐这个双层。然后再往后，这个双层车呢，它不是绿皮了，它那时候外表已经变成了有的是这个大概呈粉红色。你想象一下啊，就是有一点那个像橙色、粉红色这样过渡，慢慢有色彩了。然后再往后呢，绿皮车现在越来越少。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像这个我们知道和谐号啊，像这样的列车呢，像动车，还有高铁，应该可能都是在变化了很多种颜色之后最后选定的。你现在看起来都很漂亮。 但是我最近在做了一次复兴号，它那个复兴号跟和谐号不一样的是，和谐号是白色打底，然后蓝色的边儿。 而复兴号呢？ 复兴号金边儿。 啊，好，所以颜色是越来越丰富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旅游列车的变化其实也非常明显，也就是说它打破了我们之前的概念，我们说了半天都是单一色彩吧，或者说都是搭配色彩。 对， 这一次呢是旅游列车上全都是各种各样的景色覆盖在列车的 有图案了 箱体上。对， 所以说把京津冀众多标志性的自然美景呢都贴在上面以后呢，装饰一新的旅游班列还有服务前置，把这个服务给前置化了，配备了2节多功能的车厢，设置有书吧、茶吧、酒吧，还提供 KTV、 茶艺、歌舞表演等个性化的服务。总之就是在这个列车的行驶过程当中，旅客也能够享受到 旅游的一些体验， 对，高品质体验， 还能随时随地通过列车的内饰啊、人员的服饰啊、里面的一些器具的配备啊、品牌的标志啊、服务设施等等，去深入的了解京津冀区域内厚重的人文以及历史的旅游资源和元素。 嗯， 所以在踏上旅途的那一刻开始，你就开始去了解和认识到你即将要去那个目的地了。 来，我们看一下他这个口号当中是怎么说的啊？叫一列一主题，哎，一列啊，一列火车，一车一城市。一包一景区，全方位立体式的互动式的出行感受和新的享受。 嗯， 刚才说到这个内饰的变化，原因已经说过，过去的列车真的是就是简单，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多功能这说， 对 对 对，对 吧，那个时候就是讲求说我只要能从 A 点到 B 点， 嗯， 能够有座位就行。 嗯， 现在这个列车上的这个服务，我们看到高铁上的这个服务是完全不同了， 对 吧？高铁上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设施都能够提供大家在日常的消费使用， 嗯， 那我们看到旅游列车就更不得了了。 嗯， 我刚才看到这个 KTV。和茶艺的时候，我就在想，哎，这个列车是现在这个平稳的程度，也确确实实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哎，对，尤其是茶艺这种，感觉在看那个头文字 D 里面放一碗豆花在驾驶座旁边， 飙这么快也没问题啊。 对， 我们看一下这个班列的运行情况吧。全程一共是4天时间啊，期间的游客在塞罕坝可以享受到太阳湖、七星湖、泰丰湖等等风景秀丽的景区，举办特色的篝火晚会，切身体验天高气爽、河湖纵横、水草丰美的塞罕坝的美景。 列车终点站塞罕坝呢，其实是一个蒙汉合璧的词汇，它的意思就是美丽的高岭。50多年三代人把荒原沙地变为了绿水青山，再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随着以塞罕坝这个当地人为原型电视剧《最美的青春》在央视的黄金档期间热播之后呢，这个塞罕坝也成为了包括京津冀在内全国人民都追捧和向往的一座美丽的高岭。 嗯， 其实也是一片景仰的精神高地。 嗯， 所以沿途的高颜值美景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 刚才提到了几个名字，我们来稍微的做一个简单了解，好吧？ 嗯， 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这可能很多朋友自驾应该都去过哈。 嗯， 这是康熙饮马驿站，它是河北省第三届旅发大会重要的观摩节点之一。项目呢是着力打造了盛世驿道、皇家驿站历史品牌，游客可以追随当年康熙大帝的脚步，踏上盛世驿道，领略这个皇家驿站的魅力。 嗯， 这是其中的一个站点。 还有一个站点是小滦河湿地公园。 嗯， 这是河北木兰围场小滦河国家湿地公园，它位于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总面积呢有250.3公顷，湿地公园是以水为主体，以湿地的良好生态环境和多样化的湿地景观作为一个基础资源，以湿地的一个科普宣教还有湿地功能利用，包括弘扬湿地文化作为主题的一个公园。 嗯，接下来有太阳湖景区，这个景区呢是在玉道口牧场总场部以北25公里的地方，景区总面积呢是10万多平方米，相当于多大呢？10个大型足球场那么大啊！这景区中间就有一个天然湖泊，湖区三面环山啊，有白桦林密布，远山近水是临湖翻浪，所以这里呢应该是纯净优雅之美的地方。 嗯，还有泰丰湖，泰丰湖是位于塞罕坝机械林场总部西北方向15公里的一个地方，这儿的水面呀平静如镜，清澈见底。在艳阳烈日下呢，湖光山色可以说是美景如画了。 嗯， 日落的时候也非常值得一看，日落接近远山的时候会出现地上水下各有半轮红日这样的景观。 嗯， 并且逐步向地平线靠拢。 哦， 于是天上水下红光一片，可以说是蔚为壮观， 听起来就已经坐不住了啊。 对， 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些美景呢，他们集中在刚才说到的京津冀的旅游班列所到达的地方。嗯，这个旅游班列呢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它不同于普通途定列车售票的方式。 嗯， 所以呢如果您有兴趣的话，您要通过中国铁道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来报名参加。 嗯， 铁道旅行社啊。 嗯， 那么我们了解到消息，在首趟京津冀旅游班列成功开行的基础上，这回呢铁道旅行社呢它还将继续定期来开行北京至张家口方向的草原冰雪冬奥游， 有主题了。 对。 嗯， 北京至邯郸石家庄保定方向的这么一条叫做历史文化体验游。 嗯， 然后北京至衡水沧州方向的休闲度假欢乐游等等，叫一趟精品列车，10条精品线路，多种特色主题为内容的京津冀旅游班列。所以这个班列呢，它其实倡导的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叫高品质慢生活啊，火车游，来促进京津冀文化旅游事业的新发展。大家可以今后多多关注一下，可能 定期就会发布这样的旅游线路什么时候开通， 就等于报名这样一个班列，就像是报了一个团一样。 没错， 全线的旅游景点和沿途的风光都已经帮你安排和设计好了。 嗯嗯，而且一般来说，这个省了行李搬来搬去是吧？ 对，也很方便。嗯、环球旅行家的旅行情报室，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How would you like to be 看舞台有小丑搞笑的秀，搞笑观众给他鼓掌的，他没任何保留，相信自己，相信有魔法大于普通， This is my home. This is my family. 环球旅行家的旅行情报室，我们继续回来跟各位分享在最近发生的一些和我们息息相关的消息。 嗯，这个旅游的消息刚才提到的是关于经济的旅游班列啊，说到的是火车的事儿，接下来咱们来看看火车站的事儿啊。 嗯， 这个据北京铁路局的消息，在上一周啊，经过大家的努力，铁路线路呢已经完成了不少的这样的工程。 嗯， 京广铁路改走新线为施工让路，那么丰台火车站改建工程即新丰台站已经正式开工了。 嗯， 提到这个丰台火车站，丰台新站大家可能没什么概念啊。 嗯， 那么据人民铁道网的一个报道的一个消息呢，提到了新丰台站一个规模，多大规模呢？说到新丰台站将会成为亚洲第一大火车站。 哇，亚洲第一大火车站。 嗯，这个确确实实是可能给大家很多人可能没有了解的时候啊， 嗯， 就觉得特别惊讶，就跟我刚才看到这个的时候下巴差点就掉地上啊。但是事实上我们后来一想，这个丰台站的这个位置啊，它今后所起到的作用，这应该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对， 我们看到的新机场方向确确实实这应该是，应该新机场就是今后在北京的最大的机场了。 对，包括周边的丽泽商圈也是在 下全力在打造， 是， 对，也在，大家如果去到丰台那一片的话，会发现现在都在盖新楼， 真不一样了啊， 嗯，确实是不一样，所以如果大家有很久都没有去过丰台那一片的话，有时间可以去看看。 是，刚才说到这个关于这个新站的消息，还链接到我和袁一回想到，在前一段时间我们听到说这个关于托运行李的消息，以后啊，这个新机场的托运行李其实不见得你非要到机场才去托运， 对， 在很多的一些站点，比如说可能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丰台站的。它的枢纽这个部位就可以进行提前的行李托运， 对对对，这样你就可以人和行李就分离，这样你 是不是就跟足球一样人球分过是吧？ 会帮你减轻很多负担。 对， 嗯， 说到这个火车的消息，咱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石景山的一个消息啊。 嗯 嗯，在8月15号的时候呢，100件来自战国以来的民族体育文物和现代体育器具，220余张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照片，是在北京这个石景山印象 丰台区给你留下很深的印象。 这个丰台是已经变了啊，我们说到了西边石景山区的印象台湾主题展馆来隆重的展出。 嗯， 这次展览将10月到8月26号结束，可以免票参观。刚才说到的这个很有意思啊，叫民族体育文物和现代体育器具，包括有照片啊。 嗯， 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呢，可能大家印象当中这个体育的文物好像并不是特别特别普及这个概念， 好像也就对蹴鞠、 好，世界杯的时候你了解蹴鞠比较多 啊。 但事实上其实在古代呢，应该有很多很多大量的这样的珍贵的文物，或者它的一些史料的资料啊，可以让大家来了解一下。 这个周末依然是在展览期间，而且是免票参观的，所以各位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 对，您应该可能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吧，它说的台湾主题展馆，就是那个卢浦东街那边， 对，就是台湾街嘛，那边有一个， 对对对对，离得很近了，所以大家找那边非常容易啊。八宝山地铁站出来以后，很方便就可以到达。实在不行，你知道咱们这个同行嘛，这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哦， 卢浦办公区 哦， 附近就是。 好嘞，环球旅行家的旅行情报室，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在下半段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There a dark cloud looming over you since our breakdown. Has it been difficult? And are you miserable? Are you missing us now? I was calling you my world, my heart, my everything. Oh, but you didn't give a damn enough to let me in.Without my love around, wishing you could turn it around. Oh, but now you know, if you want love, you gotta give love, or it'll disappear. 国家大剧院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9月1至8日即将展翅归来。著名导演罗锦麟、罗彤父女搭档携手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奇思妙想构筑鸟国城邦。 哇，你们家孩子最近成绩提升了不少啊。 是啊，孩子选了青青家教的专业老师，在家学自然学得好。 青青家教 APP 让专业老师到家给孩子上一堂高效的课，青青家教加课堂让家成为孩子钟爱的课堂。 北京房山酒庄开放月活动即将拉开帷幕，莱恩堡嘉年华、波隆堡红酒之夜、国际葡萄酒大赛与您不见不散。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实现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环球旅行家，中午的1: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旅行情报室，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旅行情报室呢，咱们关注一下近期啊这个出行方面的一些消息。 嗯， 可能刚才大家听到这个火车的消息比较多是吧？ 嗯， 我们老说这个火车站火车的事儿，接下来咱们说说机场的事情吧。 好， 来自北京边检总站、北京市商务委、北京市旅游委、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几家单位联合签署的一项合作协议，让这个以后的通关呢有了更多的方便啊。 嗯， 这个协议的名字叫做优化通商旅游民航环境合作协议。 嗯， 那北京边检呢同时推出了系列的便民措施，这些措施当中有很多可能都跟家里边有孩子的朋友息息相关。 是，比如为有需要的7周岁以上且身高在1.2米以上的儿童提供信息备案，符合条件呢，这些小朋友们也可以享受自助通关的便利了。 嗯， 因为大孩子家长在出关的时候发现其实有一个问题的，小朋友没有办法自主的来就是通过机器来通关， 对对对对， 必须要排队。 嗯， 但是呢现在的目前机场所现行的一个制度是，其实你们如果留意观察的话，有一个专门的通道是给大孩子的旅客的。 哦， 因为父母是要跟他在一起的。 哦， 所以父母也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便利的通关的这个路径。 嗯， 那现在有了这个协议以后呢，也就是说7周岁以上且身高在1.2米以上的儿童以后也可以自助来通关了。 嗯， 自己来完成这个事情。 对，这个可能对于带孩子出行的朋友还是极大的提高了效率。 当然， 这个根据协议当中的其他内容我们也看到啊，在 国际转国际，这个大家经常在机场可以看到这样一个通道啊。 嗯。 国际转国际的自助采集通道方面呢 ,T3 航站楼呢已经设置了两条人工通道 ,11 条自助查验通道，可以自动来完成旅客资料的录入采集、身份核验以及航班统计工作。这样的一个工作呢其实使得这个中转效率是提高了。提高多少呢？我们看到据统计的这个数据，旅客中转效率提升了3倍以上。 嗯。 其实我是没有这样的在首都机场这样的转的这个概念的，因为我们通常是回来就回到北京了。 对对。 那经常你会看到有很多国际游客是要通过这个进行国际转国际的。 对 对对。如果说这个中转效率提高的话，对于机场的这个通行效率是极大极大的一个帮助啊。 对。此外呢，北京边检也为出入境儿童提供一个简化自助信息的采集授权书，为提出需求的 就是你刚才提到那个自助通关那事是吧？ 对。为这些七岁以上的儿童进行一个自助通关备案。自助通关最初的设置啊，是面向成人的。 嗯， 然后经过他们长期的实践和这个政策的研究呢，他们也尝试对年满7周岁且身高在1米2以上的儿童进行这样的一个信息备案， 嗯， 让他们也能够使用自助通关。 嗯， 这项措施出台之后呢，目前已经有将近600名符合条件的儿童进行了备案。 嗯，所以呢，大家如果今后再去机场进行这个安检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样的自助通关的措施呢是面向儿童的， 是 但是你提前得做有一个需求的一个提供一个备案。 是是是。 好，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看看。在旅游方面的最新的资讯。 嗯。 刚才说到的是通关的事儿，接下来咱们看一个咱们关于北京这个地铁站的一个消息啊。 好。 我看到这样一个消息，这是来自北京日报的消息啊。上周说到了最近的部分的地铁八号线的列车呢更新了这个线路图。 嗯。 有一些年底即将开通的车站呢已经亮相了。 嗯。 很多细心的人也发现说，有一些这个站点的名字啊它很有意思。 嗯。 我们先来看一个啊，大红门南站。啊，大红门南站的这英文译名，到底应该是什么呢？其中 想破脑袋。 我们经常会发现，这个不管是地铁也好，公交也好，这个站点或者是一些旅游标志， 嗯、 这英文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是根据英文来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根据汉语的音译来的， 拼音或者是 是吧、 嗯嗯？ 这个到底大红门南站它怎么写？我们来看一下啊， 非常简单，每个人都能看懂。 来，我们拼一下啊，大红门南。 对， 就是拼音写成这个全拼的， 没有写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大红门什么什么 south 之类的。 对对对 对, 对，没有没有这样的啊。而同条线路已经开通地铁站，我们知道这个东南西北都是以 east south west north 这样来命名的。 对， 那不仅仅是八号线，我们这个来自北京日报的记者呢，也是他看了一下370座地铁站的英文名，这个非常大的工作量啊。然后涉及到东南西北的翻译。在以前呢确确实实有一些随意的地方。 嗯。 啊那这个有人就当时说了，说这个翻译到底有没有标准呢、 嗯、 是不是个没谱的事儿呢？ 嗯哼。 我们看到这个记者的调查当中已经发现了这样一个规律，目前已经投入运营的370座地铁站当中啊，除了光西门和东直门固有的地名，有5座车站跟大门有关，包括5号线的天坛东门站、14号线的北工大西门站、4号线的北京大学东门站、8号线的森林公园南门站和西郊线的颐和园西门站。 嗯， 其实在很多的翻译方面呢，似乎我们刚才提到的有一批都是叫英文意译的 啊， 那也就是说不是根据汉语咱们发音来，对吧？ 对， 更多的是刚才提到的东南西北以英文来命名， 就至少那个东南西北是要有英文在的。这五座门里面是有那么3座是按照英文来的。 尤其这么说吧，有一些名字可能是现代化的名字，你比如说北京大学，你翻译的时候你总不可能用音译汉语的音译来吧，你一定是翻译成国外的朋友懂的， 对 吧？对对对，然后这样才能让大家明白。 对， 那么有一些这个译名呢，它可能是传统化的，就有可能用我们的汉语拼音的这个方式来进行。 对， 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有的世界文化遗产是怎么做的。 嗯， 天坛和十三陵啊，作为两处世界文化遗产出现在地铁站名当中，不过呢它的英文名一个是汉语拼音，一个却是英文 啊。 五号线天坛东门是汉语拼音，这个昌平县的十三陵景区翻译的是英文 名村啊。 这是不一样的啊。 对对对对、这个、 我在想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啊，就是因为你知道去这十三陵的朋友可能这个游客更多一些， 会更多一些， 是吧？ 嗯。 然而对天坛东门可能咱们的市民老百姓接触更 多 一些。 可是如果老百姓的话，他们确实也不需要去看那个英文的意义啊，我们就看中文就够了。 就是、除非你老是陪着外国朋友去、啊、要讲是吧？ 对。 那么记者就统计发现说，绝大部分景点的 这个地铁站啊都是英文译名、 嗯、 我们刚才说景点啊、嗯、八角游乐园的这个站点还有。 我觉得八角游乐园这种游乐场所、啊、娱乐场所 应该 翻译成英译的是没有问 题 的，因为你得让外国的游客朋友或者是外国的朋友们在中国生活的他们了解这是干嘛的、 啊、 可是像雍和宫站这种 嗯雍和宫站， 因为我知道雍和宫是 Lama Temple、 啊、对对对对 对, 对、啊、我们经常听到的是这个嘛，所以这个英文译名中国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对于外国游客来讲听到这个名字第一反应对了这是应该的、 嗯、是 如果说对于中国人来讲我们听到的英文是不是第一反应就是那个准确的，我觉得倒不在这个不是很 重 要， 对 吧？啊，然后我们看到奥林匹克公园站和园博园站，这些呢都是英文译名， 这些都是新兴事物。 但是有一些， 嗯， 可能翻译起来，我觉得啊，会有歧义的。 嗯哼， 你有的这个翻译成英文之后，他不了解什么意思，对吧？ 对对对。 有一个站叫大钟寺站。采用的就是拼音的直译， 我觉得这个是合适的， 对吧？ 对， 要不然你让他怎么理解？他 如果真的翻译成寺庙，比如说 temple 或者怎么样的话，啊、反而会让人产生歧义。 对， 那其实现在并不是。大 钟寺，他会不会想到伦敦呢？然后再来了解一下啊，地铁站名当中出现的还有一些高校和单位名称，我们刚才已经举例说明了，像北大这样的地方哈。 对。 记者发现说，涉及到首都经贸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五所高校的地铁站。翻译也不统一。 对，比如说中国传媒大学，你就不是中国传媒 University， 而是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对。对 对，这是肯定的。 你要翻译成中国传媒，你这个让外国朋友哈。 对，因为传媒这个事情本来就是有国际化嘛。 对，就是有的是有国际标准， 对 吧？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大家一想就知道。我们看一下，其中首经贸站和北工大的西门站用的高校名称都是拼音直译。 因为这个站名其实它已经是缩略了。 嗯。 比如北工它是北京工业大学西门站， 嗯、 可是你因为它的字符限制，所以只能写成北工大西门站。 要是真把那个全称然后再翻译成英文全写上的话， 对， 我的天哪， 对， 那个站牌都写不下。 所以不需要让外国朋友知道北工大是什么东西、 啊、 或者说是具体是干嘛的，只要让他知道是一个 university 就行了、 啊、 所以北工 university 也可以。 对对 对, 对、嗯、刚才你说的那个传媒大学和那个北京大学东门站啊，人民大学站的高校名称都是采用英 文。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不是跟字符的限制也有关系， 就是多个标准都得考虑。 对对 对, 对， 不是说非得按照一个标准，就是那个一走进死胡同，是吧？一条道走到黑。这人民大学的翻译呢，现在有一个缩写，因为原来啊，确确实实是稍微的长了一点，它叫人民 University of China、 嗯。 那后来就缩写成直接把那个去掉了，叫人民 University。 对，就告诉你是个大学。 对， 嗯。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东南西北的关于意义方面啊， 嗯， 刚才我们说了有一些标准，那么标准到底在哪里呢？其实据这个记者了解到说。2006年的时候，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就发布了《公共场所双语标志英文译法通则》。 哦，有这么一个标准， 这是肯定有标准啊。嗯、其中方位是确确实实是全都有每一个标准的对应词， 就东南西北前后中还有上 内 外都 有 对应的英文的、 啊。这个真是 译法， 只要是人类生活在现代社会。 对， 这应该都是一样的， 因为这样大家都能看懂嘛。 对，那通常情况下呢，方位词含有指示方向的意义的时候，应该译成英文，这个 但是它是有这个指示方向的意义的时候才译成英文， 上下 对对对 左右内外，对吧？ 对对对对， 当方位词本身固化为地名的一部分的时候呢，又不一样。 哎， 方位词采用， 比如东直门，你就不用说是 意思，你千万不能， 对对对对， 要不然这外国朋友坏了， 对对对， 一看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对 对, 对, 对, 对吧？ 对对对对。 同时呢，像天坛、大观园、颐和园，还有香山植物园都有专有名词。 嗯、 你看，这也是一个标准啊，叫专有名词， 是 不是简单的汉语拼音的音译，但是它也不可能说按照每一个字去翻译成英文。 嗯，同时呢，因为北京的地铁线路非常的多， 嗯 啊，每一条线路的开通的年代也不太一样，你看一号线得追溯到什么时候了， 嗯、 是吧？所以它这个对地铁站开通的年代不同， 嗯、 翻译的这个也会有一些不一样。 是是是是，嗯、其实刚才提到的这个，像地铁部门呢，他们也回应了这件事情，因为大家有这样的议论嘛，说这个地铁站的站名英文名是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等等部门共同决策。那大红门南站呢，根据北京市地方标准当中提到，地铁公交站名当中的地名、专名和通名全部采用大写汉语拼音，所以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大红门南，这是刚才说的一线索啊，从这儿开始说起的。大红门南站的这个拼音呢，在它的英文名啊，就是直接用每一个大写字母标出来的汉语拼音的全拼， 就是还对，还都是大写的，大红门南， 大红门南， 对 啊。 站就不用翻译了。嗯、这个确实我们从来没有看到把那个 station 也写在上面 写进去， 是吧？啊， 这就忽略了。 对，那么根据现在看到的一个情况呢，记者调查也做了一些这样的统计啊，说大家觉得这个英文名应该翻译成什么样？ 就到底英文名起什么作用？ 嗯， 至少得让外国人能看懂。 有位市民就说了，说在日本坐地铁的时候，就借鉴他国的经验嘛，哈、 嗯， 他们发现呢，对地名的翻译基本上都是音译。 嗯嗯嗯。 哎，这个说这样的，遇到外国游客问路的时候、 嗯， 就是本国人能够一下反应过来你在问什么。 对对 对, 对， 这个也很重要，是吧？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因为作为这个城市主人，有客人来跟你问路，如果客人用的是音，也是意译过去的英文，你反而有不懂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对对。 是吧？这样交流也方便， 嗯、 但是。作为一些这个标准化的场站，比如说机场、火车站，这还是应该有专有名词的。 嗯， 要不然的话，嗯，这个外国朋友问了半天，你指了半天，他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对对，比如说首都机场，以后再有了新机场之后、嗯，这两个机场怎么在英文上面来区分？ 嗯嗯， 对。 但是最后呢，还是要这个有一些建议啊，就因为有一些外国朋友在北京、在中国生活的经验，也告诉他们说，有些地方翻译方法不太一样。是吧、 嗯、 他坐公交车的时候跟他坐出租车的时候包括坐地铁的时候去同一个地方很有可能遇到的名字不一样。 在北京西站、北京东站、北京南站和公交站、地铁站英文名不统一。 不统一。 对，至少这些站点在对于同一个地名同一个站点的翻译应该是统一的。 对。 这还是。 其实有的时候也想啊，就是咱们自己有时候也会有这种就是自己的亲昵的称呼。你比方说你要说去西客站、去西站。嗯，去北京西站， 对对 对, 对， 哎，这个就是咱们有的时候说的不一样，但是你翻译成英文的时候，一定是因为他们来这一次啊，可能很不容易， 是 他们要找到一个准确的地点， 对， 不是那么熟悉你的生活环境，所以一定要给一个专有的名词来进行翻译。 是是是，嗯， 说了半天，其实没有别的啊，就是在这个北京越来越多的游客们到来的时候， 是 希望大家能够帮助到他人，因为很多人这个你想让他入乡随俗吧，他要找到地方才行。 咱们台因为地处建国门嘛，是一个繁华商圈， 嗯、 也是一个交通 经常碰到问路的吧？ 对对对，咱们这接待室经常会有、 啊。我都被截在路上问了好多回。 我也是，我也是。 这个有的时候有一回，我就记得前不久，是一位外国朋友站那儿打车， 嗯哼， 因为刚在修路，就咱们旁边一地小路上 对对对 修路，他们打不着车， 嗯， 还问我半天，他说那个为什么打不着车？他会点中文， 嗯哼， 我说这个地方修路没法打车，我说您到马路对面， 嗯、 到马路对面，结果那个太晚了哈， 嗯、 一直没打着车，我陪他站了好长时间，后来我把他带到后面这个咱们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啊， 我让酒店的前台帮他打一车， 对 对, 对, 对, 对， 后来才成功， 好办法 啊， 嗯， 这个经验大家互相的交流一下， 是是是，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稍后为各位带来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您来说一个坏消息啊。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66块钱和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没想到啊，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手机尾号是7085的林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是出厂价呢1588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两箱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啊，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李先生啊，也说了，说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66块钱一瓶儿，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啊，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啊，